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了。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 好，了解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发布，超九成家长期望孩子成绩至少中等。全市新增317个高宝来爱民服务岗，上下学高峰，民警校门口执勤。智慧助教将走进各个学校，助力学校科技化教学管理。以下是详细内容。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对孩子的教育至关重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调查显示，学生和班主任都认为家长最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情况。八年级学生大都认为家长对自己最关注的前三位是学习情况、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其人数比例远高于对道德品质、日常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或特长、心理状况等方面的关注。九成以上的四年级学生和八年级学生表示，家长对自己的成绩期望至少是班里中等。与此同时，四八年级班主任也认为家长最关注学生的方面是考试成绩，远高于对爱好或特长发展、心理状况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关注。本市25号启动第三批高宝来爱民服务岗，317个校园门前上下学高峰有了民警站岗。这项传承模范精神的服务岗已经覆盖全市16区交通治安环境复杂的中小学、幼儿园。记者了解到，此次启动的317个高宝来爱民服务岗主要设立在交通治安环境复杂的中小学、幼儿园，除了西城西单小学，还包括东城府学胡同小学、海淀中关村第四小学、丰台一小、通州芙蓉小学等。截至目前，全市已创建高宝来爱民服务岗520个，覆盖全市16个区。为每名学生量身定制课表，走班上课实现无接触打卡，课堂大数据的实时分析瞬间推送到老师终端，根据课上表现和课后作业数据给出职业规划建议。专门为新中高考定制的智慧助教将逐步走进北京学校。12中25号发布数据，那么过去一个月助教为该校师生辅导次数为3027次。据了解，智慧助教作为一个模块化终端平台，可以快速对接三方应用，实现班排端的校园管理、家校互动、信息查询等功能。全国高校首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活动近日在北京服装学院举行。在今年5月成立的北京服装学院奥运服饰文化研究中心的带动下，北京服装学院的全体师生将参与冬奥会的吉祥物设计，同时带动社会力量为征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助力。记者了解到，在今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北京八分钟文艺表演中，由北京服装学院设计完成的轻薄又保暖、防风又透气、运动又发光的表演服装引人注目。首届首都高校大学生冰壶比赛日前在北京中体奥冰壶运动中心落幕，来自全市20余所高校的数百名运动员参与角逐。据了解，本次比赛由市大体协来主办，是本世纪北京青少年冰壶邀请赛后创办的又一项市级学生冰壶赛事，不仅实现了各年龄段冰壶赛事全覆盖，也填补了我国大学生冰壶比赛的空白。比赛呢，使用标准赛道，聘请专业裁判来执裁，并举行了开幕仪式，各环节都按照国际赛事标准举行。那么赛事吸引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报名，最终北京工业大学获得冠军。首届北林国际花园建造节近日在北京林业大学开幕。本届花园建造节的主题为竹径花园，以圆竹和花卉为主要材料设计出15个实体微型花园。在花园建造节开幕式上，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安黎哲指出，北京林业大学作为中国最早创办风景园林专业的院校，长期秉承知山知水、树木树人的绿色理念，期待本次建造节的尝试和突破能够为行业发展提供新的灵感和思路。据了解，这是北林推出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培养风景园林行业、培养实践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也是北林师生为行业发展提供新的灵感和思路的重要探索。

好， 在第一时段呢，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整个陈经纶中学的这些分校的历史，然后包括我们的教学是怎么样渗透进新的分校的。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聊聊在教研上的一致，因为不同的学校它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进度是否能够保持一致，然后包括像是这些老的骨干教师如何去进行传帮带，如何去把他们的光跟热发挥出来，因为成为一个区骨干、市骨干教师需要十几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么他有了很好的教育的经验，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要更懂经验有方法，那么怎么能够传递给这些新的老师或者是原来非陈经纶的中学的这样的一些老师们，那么这一点上是如何做到的，请听两位老师怎么说。 我想教师是有个性的，那么根据每个老师的个性和特长，根据所教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我想每个老师才选择了一个教学的方法。那比如说一个知识点到底有多少教法可以突破，那么一个人想和一个组的人想效果结果显然是不同的。那么从学校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一定要搭设这样一个平台。陈经纶中学在示范校建设和这个首都名校的建设过程当中，也始终把教研和教师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啊，那么作为培养我们老师发展的这么一个路径当成了第一要务。那么学校呢开展了人人参与人人提升的教育科研，那么让科研呢成为新的工作习惯。那么从目前我们陈经纶中学集团的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有七大路径进行我们教师的这种教研的培训，还有我们教学方法的一个培养。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了规划成长，规划到了三级平台，规划到了学分制的培训，涉及到了课题的引领，网络的论坛，读书的提升，还有我们学科教研组的组织引领。 这都是给老师的对吧？ 对，这全都是以我们教研教育科研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进行的教师的培训。 但是您说的这么多以后，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当陈经纶的老师还挺累的，有各种各样的学习，而且是他不仅仅简单是说我要比如说这个知识点啊，英语我学到了这个 lesson one， 然后我要讲到什么单词，我要教大家怎么背，不是，可能是把这个陈经纶的全人教育放到了教育教师上，是一个全人教育教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那么老师们的主观能动性怎么样？ 坦率的讲，老师们也有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那么是什么最终使得我们的老师在他的准备的过程当中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怕艰辛不怕困难最终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呢？我想一个是我们教师的责任心，再有一个呢就是对于荣誉的不断追求。从我们孩子露出了笑脸，拿着他们各自理想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回到了办公室，回到了学校向老师 报喜 表达感谢的那一刻起，从我们的老师介绍经验传递经验得到同事们的阵阵掌声那一刻起，从家长和社会赞许和赞美的这种声音这样一个角度，我想我们的老师都得到了莫大的这样的一种安慰和肯定。我觉得这也是每一个老师在为人师这样一个道路上的个人的最高级的一种追求。因此呢，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境界作为一个基础，那么在我们行进的过程当中，学校呢辅以刚才我所谈到的七大路径，我们的老师倒觉得不是很累了。 对，您说到这一点呢，其实让我意识到了一些，就是我原来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呢，作为老师，可能刚进入这样的一个教师的行业的时候，我把它当做的是职业，但如果有一个好的规范制度带动的话，我们就会把教育这件事情当做自己的生命啊，这样的话 或者叫事业， 然后去做的话，可能你作为一个职业教师，跟作为一个把教育当做事业来做的教师。他的投入的精力，或者是你甚至不会感觉到疲惫，对吧？就是因为你主观能动性已经非常强了， 对， 这也是需要一个好的机制然后去带动。 当然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血肉之躯，也确确实实会感到劳累也不是说有了我们强大的一个精神的源泉就可以把劳累消除，那么也恰恰是让我们的老师跟同学能够 通过我们有效的这种课堂、 嗯、 有效的教学，实际上是一种减负提质的最佳的一个办法。那么前期我们进行了相关的教学教材的这样的一些准备，那么后期在课堂上以学生为主，加大了我们在课堂上的教师的这种教法的有效性，加大了我们学生在课堂上的选择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让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老师从繁重而疲劳的这种教学过程当中脱身而出的一个好办法。 其实这也就是北京优势教育资源辐射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跟它的能够做下去的一个源泉啊，就是因为本部的和一些新老的一些分校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积累，导致在新建校区的时候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们在教育教学上有一套可以去有迹可循的一个规律。 我觉得至少我们在京伦这样一个优质教育平台上对我们课堂教学呈现的局面啊，有四种期待， 嗯， 或者叫四种追求， 嗯， 那么一种呢叫合作共谋，教法实现多元，这些都是基于前面我们所谈到的教研组跟学科建设以及人人参与人人提升的教育科研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嗯， 那么第二一个我们所追求的呢，就是面对学生的差异实现方法的多样性，人人提升的教育科研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嗯， 那么第二一个我们所追求的呢，就是面对学生的差异实现方法的多样性。我想好的老师啊，他一定是面对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钥匙， 什么都能教。 对，所谓的万能钥匙实际上是让我们对学生的差异有自己的理解和方法。那么第三个追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追求啊教法与学法的共融，特别是在追求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这个过程当中，强调的是能力的形成。因为我们很清楚，教法与学法永远不会只是一个，它不是唯一的。那我们第四个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以我们集体的备课这样一个角度去坚持对我们曾经有的教法反思和取舍，保留有效的方法，形成更有效的方法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对未来啊和我们现在进行课堂教学当中所追求的四个层面。 嗯，说到这儿以后啊，很多的家长在选择陈英伦的分校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都知道本部很好，那么佳明啊地景啊这些老的分校校区很好，那么这些新的校区会不会只是挂个名，那么在我们在其他的校区能够享受到的一些比如说外部资源的引入啊，然后这种东西会不会在新的校区就没有了，那就是抱养来的孩子就不是亲儿子，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罗老师？嗯， 这个问题啊，我想啊，就是各位家长不用担心。 嗯， 陈英伦中学啊接收新学校， 嗯， 一般来说接收的还不是特别好的学校。 嗯， 靠的是什么？ 嗯， 靠的是陈英伦中学百年办学文化的滋润。 嗯， 让各新校区融入陈英伦中学的管理和办学标准。 嗯， 用的是这种管理办学标准和办学精神。 嗯， 让一所学校脱胎换骨。 嗯， 应该来说啊，就是新接收学校的干部和老师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它是起一个关键作用的。 嗯， 这个变化过程中啊，首先是人的变化，这些人在教育观念教育标准和长期形成的旧的教育教学习惯能不能迅速得到转变和提升。 嗯， 这是一个关键，如果在那个我们提出的更新观念改变习惯、 嗯、 提升标准科学施教中、 嗯、 我们的干部和老师得到了很大的进步，那么也是可以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提升的。 其实还是就是领导层跟我们的一线教师之间要达到一个共识。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质量公式，这个您可能还不太清楚。 来，好好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经验啊。 这个质量公式啊，实际上是特别的通俗易懂，它呢叫爱生加和谐， 嗯， 加效率加品质，就是陈英伦中学的办学质量公式。 那这个没有 KPI 考核，你怎么考核啊？ 我想它既是我们对质量一个认定， 嗯， 也是对我们不同层面当中关于教育教学工作的一种要求。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举一个例子、 嗯、啊，好， 爱生， 嗯， 这个爱学生实际上是每个学校每个老师都要做的事情。 嗯， 那么在陈英伦中学给了他什么样的内涵呢？ 嗯， 内涵为对职业的奉献，对人格的尊重， 对人性的宽容，对治学的严谨，对工作的负责，你看它的内涵有很多。 嗯， 那么要求我们的老师啊，不放弃每个学生。 嗯， 特别是在工作中要体现出我教、我管、我负责的这样一种责任意识。那么我们的张德庆校长呢，也提出了我们教师人格魅力对于孩子成长当中要应有的一种宽广的胸怀，叫四留情。我跟您说说，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通俗也非常的实在。 嗯， 嘴下留情，手下留情，笔下留情，处理留情。我想就是让每个老师成为学生发展的人梯，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找到自信。所以我想对于我们分校也好，还是我们新进入的这个分校也好，家长们尽可放心，我们一视同仁，因为我们有一个对每一个校区都有效果都有效力的质量公式，那就是爱生加和谐加效率加品质。 嗯，哎呀，您说到这个以后呢，其实也是最解决了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这套东西能够快速的引入我们新的分校之中来，让这个老师能够整齐划一的去贯彻陈英伦中学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学的一个目标跟品质。但是刚才那个问题呢还是没回答完，比如说这个咱们这边陈英伦本部我们可能请来名师大家，那新校区这边会替我们的学生请到这样的一些帮孩子们站在更高的阶梯上看待这个世界的名师大家们吗？ 这是一定的。 嗯， 我想呢它是两条路径来实现这样的一种帮助。 嗯， 那么一个是教师发展路径，那么我们有教师的发现专业发展存折。 嗯， 教师存折这个听着好像不搭嘎。 嗯， 但实际上这个存折是记录每个老师啊在他的成长关键期里，他在教育教学科研活动等等等等教改等等方面他所留下的一些痕迹。 嗯， 那么既是对每个老师现实情况的一个记录，也是对其他老师一个很好的借鉴。那么带着这样的一种借鉴，这样的一个老师成长当中的痕迹，我们把这些优秀的老师请到我们分校来，给我们进行不同的学科当中教研组的这样一种交流。那么就在现阶段，我们把嘉明分校的教研组长请到了我们东部校区。 嗯， 三个校区的教研组长和我们嘉明的已经有了教授经验的这些教研组长共同来备课，共同来研讨我们教学当中的有效方法。 嗯， 那么这是第一条，从我们教师专业发展路径这个角度去实现我们从资源整合上从帮扶这样一个角度。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学生这样一个层面，在我们学校叫大手拉小手。 嗯， 因为我们是贯穿基础教育12年，有我们的小学，有初中，有我们的高中。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初中学生，大部分优秀的初中学生大部分升入到我们本部高中。 嗯， 那么这样的一种传承和回到学校之后进行自己所在校区里面的这种学习感受的经验的分享，其实也是对现实这个学校里面的一种学生的切实的激励。所以我想呢，从教师这样一个角度，从学生大手拉小手这样一个角度，都无不在传承着我们经纶的这样一种文化。 其实在这一点上也是刚才通过这个方式啊，想让这个两位老师呢表表决心啊，让这个家长们也更有信心对学校啊。现在呢我们要说更可能家长关心的话题了，关于教育加公立。因为究竟这个学校怎么样就要看入口跟出口。但是因为在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咱们的分校应该都是九年一贯吧。 九年一贯的学校多。 对吧， 但是保利目前呢现在是保利现在是初中。 纯初中校。 纯初中学校。 啊，那也就是说也会有一些派位过来的一些同学，对吧？ 对，按照咱们招生政策，各种样情况的学生都是有的。 嗯，好。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大家就会想，那什么样的学校可能会，什么样的学生都可能汇聚到这样的一个初中来，那么最后中考能考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我能不能考上高中，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这个教育加公立，我们会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实际上这个问题啊挺难回答的。我知道我们家长很期待我说一个具体的一个 数字啊， 指标啊，数字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可能就会放心。但我想这个问题啊

虽然我们的孩子不是才艺最全面的，但他一定是积极参与的。虽然我们的孩子不是在班里面最善于交谈的，但他一定是最热心帮助我们的同学和班集体的。要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这个孩子的精彩，天生我才一定有用。 节目呢还剩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其实还有很多话题还没有展开啊。对，我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通过这十几年我们陈经纶办分校的历史，我能好奇的打听一下帝景分校跟嘉明分校的成绩在朝阳区的成绩如何吗？中考的 帝景和嘉明的成绩始终处于朝阳区中考的第一平台。在第一平台当中，嘉明跟帝景是第一名和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反正前三名的这样一种交错吧。以今年中考来举例子，嘉明是考了一个全区的状元，578分。所以我想他们的教育教学质量应该是在朝阳区的中考里面是属于榜样。 好的。为什么问这个呢？其实第一方面呢，也是想告诉大家，作为陈经纶来说，他们是有野心想要去这么做的。第二一点呢，就是也想告诉大家，要给陈经纶时间，要给这些分校时间。但是呢，这些教育的目标跟理念会在陈经纶入驻的第一天就要贯彻进去，然后去让家长们放心啊，去选择这个学校。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各个学校的学校文化上，我们会怎么样去展现呢？简单，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 我们知道啊，陈经纶中学的校训是老实、宜强、勤奋、创新，是学校传承了97年的精神文化，悠久的历史和底蕴啊，不但造就了我们的优秀教师，还培养了一批优秀学子，也是那个让这个经纶的文化对经纶人建立起了这种高度的认同和高度的自信。经纶文化的内涵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发展性，体现在新加入的这个分校上啊，就是我理解啊，就是和而不同。这和是合作的和，是融合。经纶文化融合新校新加入学校的文化，让分校的优秀的文化在经纶文化的内涵下继续的传承特色的发展。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拿新教育实验分校为例。我们呢就是坚持经纶文化为核心。在经纶文化框架下以新教育的我在这里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种理念呢，作为一个特色的文化内涵来进行发展。 其实简单来去说，就是在教学上相信陈经纶，在这个学科以及其他的体位意义上相信各校有自己的特长，这就是陈经纶的分校最大的一个特点。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校长做客节目，也欢迎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在十一回来那一周的周三的对话京城名校，我们继续来关注陈经纶的分校，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本节目与人教社中国经典资源库合作，今天为大家诵读解析的是中华经典名篇庄子。熟悉道家经典文献的人都知道，庄子中多次提到列子这个人，有很多寓言故事在列子这本书中也能找到。那么庄子和列子是什么关系？两部著作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下面为您讲述列子御风而行。 夫列子御风而行，凛然善也。寻又五日而后返，抵于至福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忧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的研究。中华经典资源库邀请罗安宪教授精彩讲述。 道家人物中啊，最重要的当然是老子和庄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叫列子。列子呢，一般大家认为他也是道家中，甚至有人认为他是老子的一个学生。我们可以看出，在庄子书中呢，多次提到列子。大体我们统计了一下呢，庄子一书33篇中提到列子呢有23处，多次提到子列子，那么就表明在庄子的心目中啊，列子这个人应当年龄以及地位啊都在庄子之上，是庄子的一个前辈的人物。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在道家的文献中也有列子一书。关于列子这个人以及列子这个书以及他在道家中所处的一种地位又如何呢？那么在逍遥游中讲到这个列子的时候，列子御风而行，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就是列子这个人啊，他通过这一种修行以及修炼， 他练就了一副非常过硬的轻功，人们感觉到他是飞起来了。这神奇吗？神妙吗？我觉得也不大，也不是非常的神奇，也不是不可能。妙姑爷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露。看来庄子那个时代已经有辟谷之人，或者说庄子甚至可能都辟谷。大宗师篇讲到真人，他说真人怎么样呢？真人之心以种，众人之心以侯。种是什么？种就是脚跟。真人啊，他呼吸的时候他可以有一个身体这样的气息的大循环，而我们普通人只能是这样一呼一吸一呼一吸。说明在庄子那个时代，或者说庄子本人都练过气功，他已经可以达到这种大循环。人间世里边还得讲到说，无招受命而吸引兵，无其内热于内热，无其内热于，难道是因为我感冒了吗？我觉得肯定不是，因为在庄子那个时代，我们知道是关于炼丹是很流行的。所以庄子这个人，我认为啊，他不仅呢是一个对人生有真知灼见的人，他甚至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这是我们从庄子中可能看出来的这样一些气息。 在庄子的很多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列子的身影。这些文献中记载的列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庄子书的历篇的第七篇《应帝王》，《应帝王》这一篇呢，相对来讲比较短，用很大的篇幅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就是列子。说列子的老师啊是胡子，列子呢那个时候估计还学道未成。而郑国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巫，正有巫者嫉贤，巫啊就是巫术，懂得巫术的，可以呼风唤雨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叫嫉贤，他怎么样呢？他一门绝技，他知人之生死，也就是我可以看你，把你这个人看一眼，我就知道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你还可以再活几年，甚至或者说几个月。所以人见了他都很害怕。列子呀，觉得这是一门很好玩的一种技术，他想拜这个嫉贤为师，想去学。当然呢，你现在是有老师的，他回头来要征求老师的意见。他说，老师，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能知人之生死，我想跟他去学习。胡子说，可以啊，你要不要把那个人叫过来，让他给我也看一看，看看我怎么样。列子说行。第二天呢，列子就领着这个嫉贤呢来去看，看完以后走了，说不能看。列子说为什么？他说你老是不行了，快死了，该死了，我什么都没看见，我看到尸灰了，就是一个活的一个什么一个尸体，你老是活不了几天了，这不是一个月，连一个月都活不了，只剩下几天了。这个列子呀，回来以后见到胡子啊，就大哭，说：“老师啊，他说你活不了几天了。”然后他说：“你活不了几天了。”胡子说：“是吗？行，你让他第二天来再看我，再看看我看我怎么样。”第二天以后呢，这个巫者嫉贤又来看列子的老师胡子，看了以后他说：“咦，你老师今天不错，你老师因为遇到我遇到贵人了，你老师今天不错，他没问题了。”他又由原来那种临死的状态呢，又脱离最危险的境地。你老师估计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列子呢，回来又报告胡子，说：“老师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他说啊，说你没问题，你现在个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没有什么问题，你不会死了。”胡子说：“是吗？行，你让他明天再来看看我。”第三天，这个列子又把这个嫉贤呢又领来了。嫉贤刚跟他一战，立未定就逃了。为什么逃了？他看不清楚，他不敢看，他看着这个胡子啊，当时所看到的形象是变动不居的，是瞬息万变，他从来没看到过一个人会是这种状态，马上逃。胡子告诉列子说追，结果呢列子追出去，说是老师啊，他跑远了，我没追上。胡子说你过来，我告诉你，我第一次让他看是我把自己的各种气道并吸住，所以他看不出来，他以为我要死了。第二次我把这些东西打开了，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是一个平常的人，所以他说我又离开那种临死的境地了，其实我没有变。那么现在第三次为什么他不敢看呢？ 我是把我的这个几个主要的方面呢，通过瞬息万变的方式呢展现出来，所以呢他吓得不得了。这样以后啊，列子才觉得他的老师胡子啊深不可测，所以呢谦心的虚心的向他老师学习。学到什么程度呢？庄子《应帝王篇》中讲到说，四时如四然。什么叫四时如四然？这个字在这里读成四，时就是诸，喂诸就像喂然一样，把然和诸不做区别。我给人做饭我认认真真，那么我给猪喂食我也认认真真。四时如四然，认认真真的去做，然后三年呢怎么样，谦心的去学习，后来呢才终于学成。那么诗子广泽篇中讲到呢，说列子这个人怎么样，说列子贵虚。虚这个字啊，我们知道来自于老子，老子第十六章是致虚疾守静笃，是说不受到外在的这一切事物的影响，保持一种内心的一种虚静的状态。所以虚离不开静，静也离不开虚，要静首先要虚，这种虚要继续维持下去又要有静。虚静二字是老子对于个体人生个体心境的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描述。如果我们说庄子所提倡的一个概念，或者庄子的思想，庄子的精神境界，我们用一个字来去概括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有。那么对于列子而言，他更强调的是一个虚，更在强调的是与外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觉得这一个字呢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列子的思想的最基本的内容。 根据庄子的记载，列子思想以虚为主，列子一书的思想也有同样的特点吗？列子这本书究竟出自哪个朝代？是否为列子本人所著呢？面对重重谜团，且看罗安宪教授如何一一破解。 中国古代呢有所谓的子书，就是说这个人他既是一个人，把他的思想把他的文献结集成册，也可以变成一本书。老子是个人，老子也是一本书。庄子是个人，庄子也是一本书。列子是个人，列子也是一本书。但是列子这个人和列子这本书啊之间的关系，庄子这个人和庄子这本书的关系不一样。庄子这一本书是不是庄子所作有争议，有人认为庄子的内篇是庄子所作，外杂篇不一定是庄子所作，但他基本上表达的是庄子的思想，这一点也应该没有多大争议。那我们现在看来，在这个子书中两本跟其他的情况不一样，一本就是我们这里所讲到的列子。列子这本书是列子所作吗？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这本书不是列子所作。那么它是不是第二种情形，是表达的代表的是列子的思想？我们觉得也不尽然，它与列子有关系，但不能说它表达的传达的就是列子的思想。它虽然与列子有关，其中表达了列子的部分的思想，但它基本上是一个道家的文献的一个汇编。与这种情形相同的还有一本子书，就是管子。管子我们知道就是齐国的宰相，齐桓公时代的宰相管仲。管子这本书就是管子管仲所作吗？而更不是。管子的个别的篇章表达的是管仲的思想，并不是全部表达管仲的思想。列子这本书和列子这个人的关系之外，还说这列子这本书啊，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呢都失传了。到失传了，到一直到了什么时代呢？到了东晋时代，有一个叫张湛的人，他现在说，哎，我现在呢又把这本书呢又找到了，又得到了这本书，然后给这本书做了一个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列子这本书呢有张湛注，张湛是东晋时代的人。但是近代以来呢，那遗古之风啊很盛行，像顾颉刚、像胡适、像梁启超这些人，这个遗古之风啊很盛行。在当时有一种甚至普遍的看法， 为很多人所接受的一种看法，说《列子》这本书就是一本伪书，是谁伪造出来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讲，就是给这个书做注的张湛自己伪造出来的。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中国哲学史呢，在写到这个《列子》这本书的时候，都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先秦的文献，而是把它当成了一个魏晋时期的一个文献来去对待。那但是现在的研究啊，学术界的研究对这个问题呢又提出异议。列子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张湛注对他所解释的思想，这种思想呢有时候是不是统一的，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就更奇怪了，我伪造了一本书，然后给他去做注，然后做注的这个思想又和原文的思想又不相一致，这几层都令人费解，或者说令人不可接受。那么我们现在具体来去看一下《列子》这本书里边都讲到了一些什么的内容呢？八篇中呢讲到的很多的内容和《庄子》一书所讲到的内容是重合的，是可以得到相互的印证的。那我们就来看，在《齐物论》中讲到了一个朝三暮四。朝三暮四这个故事啊，在《庄子·齐物论》中讲是一带而过的。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所同，此之谓朝三。但是在《列子》书中对这个故事的讲述啊，是非常的完整的。他说宋国有一个人喜欢猴子，养猴子，现在呢这个家境不好，想要对猴子要进行怎么样，要捡猴粮，跟猴子做商量。整个这故事很完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先有了这个列子书对于宋国人养猴子这个故事的一个完整的记述，然后才有了庄子对这个故事的一个简单的说明，简单的使用，好像是这样一个逻辑。再加上庄子中经常讲到的子列子，我们就可以看出列子这本书它的成门应当至少是和庄子是同时代的，甚至是比庄子呢更早一些的。还有呢，萧游中所讲到的汤之问鸡也是矣。列子中有一篇，篇名叫汤问，四海有穷乎？天地有穷乎？商汤问他的这个大臣啊夏姬，问这个问题，夏姬对他有回答。如果我们不能结合列子汤问篇商汤问夏姬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完整，那么我们再要去看萧游中汤之问鸡也是矣，很多问题我们也说不清楚，也不明白。那么好了，抛开这一切而言，我们提到列子这本书里边最耳熟能详的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愚公移山。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啊，就出自于这一个列子汤问篇。但是列子一书中呢也有一些我认为不是很健康的思想，或者说有一些重欲主义的色彩。列子书中有一篇，篇名叫杨朱。杨朱也是一个道家的人物。那么杨朱这个人到底又如何？现在当然也有争议。孟子讲到杨朱这个人怎么样呢？说杨朱这个人是拔一毛而立天下的不为也。又在讲到杨朱为我啊，是无君也；莫是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甚至还在讲到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莫。看来杨朱学派啊，也是那个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派。但是孟子对于杨朱的这种评论、这种评价，我认为是一面之词。那么杨朱的思想到底如何？是孟子所说的那样吗？我觉得不完全。《吕氏春秋》里边有很多重要的篇章，本生、重己、贵生、兼己这样的篇章，它所表达出来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是什么？我们人的生命的存在是唯一的，世间的一切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那么用我的身体来和身外之物来去做交换，这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所不可能去做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实际上在做着这件事，所以呢 吕氏春秋的这些篇章，人们总结它的基本的理论是什么？叫众生轻物，看重人的生命而看清身外之物。众生轻物，我觉得应该是杨朱思想的最基本的内容。而说到杨朱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不为也，这是孟子的一面之词，这是一个什么过分的说法，这是一个极端的说法。那么列子说的杨朱篇是不是表达杨朱的思想呢？与杨朱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这里边这个关系也很奇怪，他表达的基本上不是杨朱的思想，他表达的是那个时代对于生命的一种感受。他提到说，我们一个人最多最多能活多长时间，我们就算活100岁吧。好了，100岁在古代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就算你活到100岁，昼夜对半，好了，白天你真正活着的只有50年，在这50年中，好了，加上你孩童时候的那些经历，那些不懂事的时候那种状态那个过程，再加上你老了的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个时段一去掉，这50年可能差不多没有那么多了，剩下多少了？剩下30，剩下40了。在这30年40年，你就说我就真正好好的去活着吗？没有啊。你说那些烦心的事，那些不愉快，那些苦恼，那些痛苦，为了生活辛苦而奔忙的那些往事，把这些再除去，那可能一大半了，剩下多少了？剩下可能剩下几年了。意味着一个人真正能够享受生命，享受生活，即使活100岁，100岁的寿命，真正快乐健康幸福的生活着，可能连10年的时间都不到。那么怎么样？杨朱篇能够得出结论，那应该怎么样？那还不趁着现在这个大好的时光啊，及时行乐。所以他在宣扬这么一种思想，并且杨朱篇中有一句，我说甚至有种重欲主的色彩。为患夫义而不得子口之饮，立备而不得四情于色。什么意思啊？我肚子已经吃得饱饱的了，但是我看着这满桌这么好吃的东西啊，确实啊有意见。最担忧的一件是什么？肚子已经吃饱了，但是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还存在着。还有一句话，立备而不得四情于色。所以杨朱篇中不仅宣扬了某种及时行乐的思想，还有某种重欲主义的色彩。那么这种思想和这种色彩，它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反应。它是道家的吗？不是。它是列子的吗？我觉得它好像也不是。它是杨朱的吗？似乎好像也不是。所以我们对列子这个人，对列子这本书里边他所表达的这些思想，我们应当做区别对待。简单的说，列子这个人应该是在庄子之前所具有的、所存在的一个道家的人物，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有道之人。那么列子这本书虽然与列子这个人有关系，但他并不是列子所作，也不是表达的是列子的思想，它只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文献的汇编。当然这本书是不是三国时代的，是三国两晋时代的，我基本上认为它还是一个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的一个道家的文献。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品读经典就到这里。以上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